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好了，今天限号是二和七，早七点到晚八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未雨绸缪吧，雨天驾驶的时候如何让您的汽车更加容易识别前方的距离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汽车时尚资讯，远途自驾推荐美丽的桂林山水。好了，进入到汽车音乐会接下来的时段当中，再为你详细做介绍吧。那接下来我们要马上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十名歌曲了。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Clean Bandit Zara Larsson Symphony。 I can't find the key without you and now your song is our issue。 第九名萧敬腾每天一点心。第八名牛奶咖啡信仰明星。 如果想出发就不要等到明天。 第七名张杰浩瀚。 四大皆空色即是空日全是胭脂花。 第六名曹轩宾没关系。 没关系我反正有很多事情。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ve been hearing symphonies before all I heard was silence. A rhapsody for you and me, and every melody is timeless. Life was stringing me along, when you came and you cut me loose. Solo singing on my own, now I can't find the key without you, and now you're gone. Just wanna be part of your symphony. Will you hold me tight? Symphony 来自清洁盗贼 Clean Bandit 和 Zara 合作的一首歌曲。 Zara 呢是一位惊艳的瑞典流行女歌手，十岁的时候呢进入到选秀节目当中，随即获得成功，随后呢就在家乡打拼积攒实力，之后成功进入到英美两大市场了。上周第十五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十位，清洁盗贼的合作相当让这首歌曲出彩哈。好了，继续攀升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萧敬腾每天一点心，上周第十四名，本周晋升五位，来到第九位次。每天一点心，如何为爱保鲜呢？今天是特别的日子，七夕节哈。哎呀，不知道幸福的人儿今天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写字遇见新的目的地，当我说爱你用心的语气，你呆滞的目光的是你。要为你未来的回忆化最美痕迹，爱情穿上心衣，让你看见新的自己。我送你每天一点心，一点一天一天积累成我们的明天，要对你多有一点心，感觉保持新鲜，一步步走到终点。爱的二维码我看得清晰，为你解开幸福的秘密，当我抱着你看得更清晰，你才值得更多的惊喜。爱情需要心意，我要为你未来的回忆画最美痕迹。爱情需要心意，让你看见新的自己。 每天都给你一点新鲜的感觉，让我们共同为爱保鲜。今天是七夕节啊，不知道你和相爱的他今天有什么安排呢？我祝相爱的人们幸福永远。好了，北京时间9:12:5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18日，相约北京百得利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近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FM 974，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北京时间9:15:18，哎，就等这时间的哈。好了，我们的官微呢，很多新朋友来打卡报道了。哎呀，要热烈欢迎一下新朋友哈，老朋友，特洛伊 Jesse， 努力只为明天，谢谢。还有爱在旅途，就不点你们的名字哈，就不点你们了。好了，新朋友，这是维，是维吗？维杠 LTT， 强念这个名字。还有苏少已经把二维码发过来了，稍后哈，马上就先扫一扫你们，加你们为好友，再把你们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好了，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可以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来，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还有鸡蛋微信二维码收到了，还有 LXY 新人来报道，欢迎新人。还有赵海忠也是一位新朋友哈，说几年前在下午听过一档音乐节目，是藤丁，此藤丁买这个彼藤丁也说对，这个藤丁就是这多年之前你听到下午那档音乐节目的主持人藤丁，就是我，已经在江湖混迹很多年，对。好，我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抱着阳光一起大声歌唱，快乐的奔跑，仰起头，什么都不想，时间太快，生命太短，可世界却太空旷，没理由停下，也没有理由不去疯狂。哦哦哦哦哦哦，尽情释放，拥有年轻的能量，我看见世界充满希望，如果想出发就不要等到明天，拉住我的手一起去冒险，每一天我都期待着 出发的话就不要等到明天，拉着我的手一起去冒险吧。走起，牛奶咖啡的信仰年轻，这首单曲的风格走的是麦咖一贯擅长的清新成长青春的路线，其实创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经过几次修改，到截止日期呢也不肯放弃自己坚持和原则，这就是牛奶咖啡信仰年轻，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名的歌曲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生活彩笔悠悠，千万墨迹少年穷，败了也要成英雄，不怕世人笑我疯。好汉不提当年勇，只想问你懂不懂，爱恨装得很从容，有谁真正能放松。四大皆空，色即是空，人一圈是眼睛花红，醉在花丛，笑得心痛，谁来和我深情相拥。笑我疯，好汉不提当年勇，只想问你懂不懂，爱恨装得很从容，有谁真正能放松。四大皆空，色即是空，眼里全是胭脂花，笑得心痛，谁来和我深情相拥。 来自张杰的《好汉》，歌词当中直接表露心声，道出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以及对于过往跨越恩仇的潇洒释然。一曲高歌诉尽情衷，人生不过一场好梦。唱得潇洒释然，荡气回肠。人生不过一场好梦，珍惜眼前人吧。上周第十七名，本周晋升到第七位，张杰的《浩瀚》。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没关系，我会陪你坐一整天，谁都不去想现在是几点，累了的时候。我是爱情的另一种语言，没关系，我反正有很多时间，其实除了你也不能给谁消遣，装作没听见你和他的聊天，就当作世界按下静音键，我只想安静守护在你的身边，哪怕你从未看过我的脸，有些思念只能在心里面盘旋，看不看得见无关爱你的坚决，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五名 Adam Levine A Higher Place。 第四名 李丽芬得意的笑。 第三名 魏晨旅程。 孤独的沉默着执着而绝望的下个路口会有爱情。 第二名 张信哲天空之城。 我现在还有梦想。 第一名 李宗盛这样爱你对不对。 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就有人一种飞向云端的感觉，因为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Higher Place， 更高的地方，让我们向更高的地方飞去吧。是电影 Begin Again 当中的插曲，来自 Adam Levine， 上周第十名，本周晋升到第五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十档，我是腾冰。好了，继续攀升 Number Four， 一首老歌，还记得这首歌吗？潇洒江湖，跨越人山海，当年可是很前卫的曲风哈。加上李丽芬这种冷酷的造型，非常符合敢做敢拼的当年都市男女的口味，也让李丽芬的音乐魅力从此独树一帜。得意的笑，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Thank you.

来自德国的女歌手 Cascade 带来这首 Perfect Day， 完美的一天。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回到了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飞，你是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呢，欢迎你继续来 say hello 刷存在，同时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已经收获了好几位新朋友啊， LXY 还有赵海中、王艳锦，是不是这边呢还有鸡盼、苏尚和魏 LTT， 收获了新朋友啊。有的人呢现在申请家里美好友，你们还在端架子哈，赶快同意一下，然后就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视频当中了。告诉你们，我们的这个群里面现在在派红包雨哈，在发红包，因为今天是七夕节嘛，大家都开始想应个景哈，然后祝福这个幸福的一对儿一对儿又一对儿，让大家就纷纷来发红包啊。反正呢，我没什么特别的这个啊，就是给大家也来回赠一些小小的红包，然后也同时来赠一些小小的祝福吧。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暑期适合自驾游的好汽车。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的是美丽的桂林山水哦。美丽的桂林是举世闻名的旅游城市，甲天下的山水勾勒出了一幅唯美的画卷，长夜竹筏飘荡于漓江之上，犹如置身百里画廊，充满着诗情画意。美丽的桂林呢，处处皆胜景，漓江山水堪称是其中的典范了。漓江的风光呢，尤以美丽的桂林阳朔为最，缕缕阳光从云中穿过，江中波光粼粼，与群山倒影交相辉映，令人好像怀疑是不是到了仙境啊。若说北方的山景豪迈和厚重，那么美丽桂林的山呢，则是显得妩媚而又俊秀。玉女峰亭亭玉立，巧舒云鬓，望夫崖凝神远眺，深情守候。赶考的书童，跳龙门的鲤鱼，绿洲的骆驼，形态各异，变化万千，令游人目不暇接呀。啊，计划走起吧，桂林那里真的很棒啊。特别是 Jesse 前一阵带你们家的这个圈圈去了哈，感觉还不错。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听听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今天爱你还不够多哈，明天爱你再多一些，后天再多一些，大后天再多一些。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在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打开心锁，让希望又转动。忙碌奔波，偶尔迷惑，为了什么？是你给我一份感动。脆弱，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没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悲剧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

刚刚呢可是两大电音高手强强联手的一首作品，来自美国的制作人 Potter Robinson 还有美国的法国的制作人 Netting 合作的一首 Shelter。 两大电音制作人这次强强联手哈，是要创下新一轮的战绩，搅动整个的电音界。说到整个的这个流行音乐界，我们中国这边也唱得很热闹啊。接下来就来听听我们的舞曲吧，这是来自 Sammy 郑秀文的独一无二，延续了眉飞色舞的快感，强调舞曲和节奏的速度，搭配了中国乐器古筝的演奏，怎么样，你们听听看吧。 前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Gibson 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打开我的天窗，看今天清晨。 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从来没烦恼，简简单单去寻找，不要没完没了。我是一只猫，别让我烦恼，享受快乐的每一秒，最美最好最重要。打开我的天窗，看今天清晨最美的阳光，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 快乐的猫，快节奏的城市，机器的压力，钢筋混凝土散发的重金属的味道，是否已经让你无处可逃了呢？工作当中朝九晚五的无奈，反复改写肌肉记忆的加班加点，是否又让你备受煎熬呢？快乐的猫这首歌绝非荒诞者不切实意的狂想啊，而是任何上班族都难以拒绝的诚实的歌谣。居家幸福呢，让黄英也再添了俏皮，这次化身无忧无虑的猫咪，通过猫咪的眼睛来看世界，打开天窗乐享生活，怎么样？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也赶快找寻属于你的幸福吧。最后就来听听杨丞琳的幸福的节拍，再次祝所有的人们生活快乐，有情人幸福相伴。好了，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和你相约下周一九点开始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哦对，接下来还有带上音乐去旅行哦。 努力勇敢去爱，幸福的节拍，一个人跑不快，两个人精彩。在地图上找爱，总以为